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2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啦，就系屯门嘅湖翠路近住蝴蝶湾社区中心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喺港岛干诺道西去西隧入口嘅交通已经正常翻。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系大致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咧，就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仍然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预告一下晚间工程了，观塘顺利村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开始至到明天清晨6点，顺利村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顺天村天权楼的快线是会封闭的。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和青朗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2点至到清晨6点去九龙方向，青衣西北交汇处介乎青屿干线访客中心至到青衣行政大楼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期间，青朗公路近住丁九桥青衣桥塔至到青衣行政大楼啦，会系实施每小时50公里嘅临时车速限制噶。仲有就系油麻地海泓道会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海泓道去柯士甸方向介乎丽翔道同欣翔道之间嘅路段会封闭，驾驶人士到时啦，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见到用水效的标签第1和第2级先至好买，咁样就自悭水。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无限。 港大牙医学院副院长姚家荣教授， 其实牙齿的保存是很重要的，利用干细胞的研究希望可以促进牙髓，我们牙齿的牙周的组织再生。 逢星期六上午9点20分，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让我们看远一点，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因平洲发射站进行维修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将于10月17号至19号晚上11点至翌日早上7点期间暂停服务。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电台和 RTHK on the go 将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星期三， 咁啊，琴晚就大家嘻嘻嘻咧，就喺度睇波啦。咁啊，今晚咧，大家就又有嘻嘻。今日系咪有谷草啊？唔知系咪咧啊？ 有啊，有啊， 今日啊，系啊。咁啊，我哋每一晚咧都系应付好多强敌噶。咁啊，今日咧我哋有嘢玩先，一哥系嘛？ 系啊，我哋 好紧要啊！ 我哋继续啊，即系有呢个嘅运动嘅感觉啊！ 系正啊！ 之前喺节目都出现过啦，就系为咗迎接第十五届全运会啊！香港电台第一台举办一台全运会问答游戏又嚟啦！咁啊，今集咧系由港式生活馆考我哋噶，我哋一齐听下问题先啦。 一台全运会， 我系港式生活馆嘅冯蓉蓉，手下留情嘅主持接招啦。篮球系世界上最受欢迎嘅运动之一，起源喺1891年嘅美国，几年之后就传入咗中国。1896年，天津已经举办咗中国史上第一场篮球比赛啦。而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都设有篮球项目。想看到精彩的篮球比赛，球迷就有福了。今届全运会的男子22岁以下组别的赛事就会由香港承办。考考你了，这个比赛请问会在哪一个场地举行呢？ A 香港体育馆， B 伊利沙伯体育馆， C 启德体艺馆。 哇，好钱啊！呢条 好钱，好钱， 真系好钱啊！ 非常钱， 冇可能估唔到。你答先咧， 好啊。嗱，讲个 U22 嘅篮球嚟讲，梗系要喺 C 启德体艺馆度搞啦， 系咪啊？ 因为新开嘛， 系咯， 新开就梗系要撑场啊， 系咪啊？ 系啊。 啊！即高富入問嘅係咪？ 好啦，等啊小弟重複一次啦。籃球咧係世界上最受運動方面之一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問題嚟啦！今屆全運會嘅籃球男子22歲以下組嘅賽事就會由香港承辦嘅。咁啊，請問會喺邊一個場地舉行呢 ？A 香港體育館，即係紅館啦。 係 係啦。B 伊利沙伯體育館，即係醫館。 係啦。 C 啟德體藝館。 即系启德体艺， 启德体艺馆， 我冇可能唔系 C 啦。 C 啊， 阿发哥，估咩啊？佢讲医馆， 佢讲医馆啊！ 哎呀，咪同 Albert 争场咯。 咁可以打完波再拿天再重聚嘅， 系啦。咁啊，我哋十点之前先开股系嘛？ 系十点之前咧就会开股。 大家又唔好上网啦，即管同我哋一齐估下呢个全运会嘅问答游戏比赛。 系啦，记住啊，系篮球男子22岁 啊， 系啦，以下嘅组别嘅赛事啊。 好，咁啊，一间咧，我哋十点之前咧就会开股噶啦。好，咁今晚咧就有刘伟恒喺度啦， 有德国人啊， 系有阿一啊， 系啊，做得一日得一日啊。咁啊，有咩好嘢今日？ 哦，话说小弟咧最近啊， 系 有一个活动喺度，即系密谋筹备当中啊， 系 就系不断咁去跑数嘅。咁啊，发生 咩事啊？你咁快唔做？ 要跑数咁严重？ 真系唔跑数，系啦。即系我都即系小弟啊，啊发生咩事咧？咁啊，话说大概喺三四月嘅时候，即系今年年头啊，唔系。六七月嘅时候，咁啊，六七月嘅时候咧，就收到以前宿生会，即系宿舍， 应该 大学宿生会，大学宿舍嘅一个，即系宿生会，其实系嗰年嘅朋友组合成嘅一个委员会，就负责筹备宿舍入边嘅大小活动啦，哦、即系可能有时有糖水会啊，有时有嘉宾上嚟分享啊，有时有啲咁嘅嘢，系做啲咁嘅嘢嘅。 我想问下佢嗰个形式，譬如举个例啊。即系譬如某某学校嘅救生会，咁就无分年份。总之你系譬如我系圣记嘅， 系 咁所有圣记嘅救生都叫做圣记救生会。 呢个先系宿生会先， 冇错。宿生会系咪即系但凡喺嗰度个宿舍住过嘅都叫宿生会，定系有一届嗰届嘅咧？ 嗰啲咧就要分啦。即系如果我哋用中文去理解咧， 系 就一个叫会员， 系 一个叫干事， 系 英文就系 member。and committee 系啦，即系用翻中学嘅理论啊。小弟系红社社长，即系红社嘅 committee。 系 咁，但系啲中一嘅同学，佢如果都系红社嘅话咧，佢就系红社嘅会员啦。 系 咁，所以宿舍咧就会有啲你入嚟住嘅宿生咧，就系宿舍嘅会员， 系 要交会费嘅。 咁宿舍嘅 committee 即係嗰班宿生會嘅朋友咧，就利用呢啲會費去籌辦唔同嘅活動嘅。 咁但係你都走咗咁多年啦， 冇錯啦。咁但係即係 keep 住，其實我哋即係嗰班宿生會嘅朋友都 keep 住有聯絡。即係例如我同房阿文西咧，其實都係宿生會嘅朋友嚟嘅。咁我哋即係就收到個主席嘅 message 話：喂，聽講話要搞個救生會，有冇興趣幫下手啊？咁樣咁你知小弟係一個即係都幾怕醜嘅人啦。咁但係 完全睇得出啊！你嗰種怕醜啊， 唔好意思，我個笑出賣咗， 即係好哀人嚟噶，俗稱係啦。咁但係即係本住即係回饋冇效嘅一個心情，我覺得即係如果幫到手就盡量幫手啦，咁樣咁就即係同一班即係佢其實都問咗十幾屆有興趣嘅朋友，有興趣就出嚟，我哋傾下有冇即係 form 一個救生會嘅幹事會，然後籌辦一啲活動咁樣嘅。咁啊，應該六七月嘅時候就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就出咗嚟即係見面咁樣啦。咁最大嗰位嘅我哋即係我哋中大個 terms 叫老鬼，係啦，喺ConU 嗰邊叫大仙嘅 ，senior 個仙係啦，我哋呢邊叫老鬼， 即係最資深㗎啦。係 啦，我哋嗰個最大嘅老鬼咧，其實已經大我十年噶啦，即 系 其实我喺度读紧书嘅时候咧，佢系唔存在嘅，系只不过偶然嗰啲宿舍活动你会见到佢啊，但我后屘大家又会 group 埋一齐踢波啊，有呢啲联谊活动，所以都认识啦。咁然后就细嘅咧，又细我六七年又有，咁就大家就组成呢个救生会嘅干事会， 系 咁啊，组成救生会干事会第一样嘢啊，打响头炮嘅活动咧。就係嚟緊星期五啊！我哋搞咗一個救生會 Happy Hour， 係啦。咁呢個 Happy Hour 咧，就要每個人要去揾下啲即係自己嗰屆嘅一啲救生嚟參與啦。咁、哦、所以點解話要跑數就係 咁 啦。 咁你要使唔使咩人數㗎？ 我哋上次開會就話咧，每個人至少要揾到四個人嚟參與。 哦、 四個，但係佢有十個救生啦。咁所以就即係 committee 有十個，咁就希望揾到大概有四十人。咁每個人跑四個。咁但係有個不明文嘅規定啊，即係呢個係我哋由久以來已經有㗎啦。就係、是、如果你揾到一個女仔咧，可以頂四個男仔。 哦叫白师去啦， 唔得，一定要揾翻宿舍啲朋友噶。 哦， 系啊，如果唔系嘅话，好易揾啫。 系咪但凡住过贵校嘅宿舍嗰啲都算系噶啦？ 呢、這个就 系一定要你嗰栋啊。 嗱，所以咧呢个咧，我哋其实第一次开会就系、 你知你好多老即系亲家啊嗰啲唔叫得噶嘛、 所以我嗰啲全部都唔系我间宿舍嘅。 咁啊，正所谓揾食就行远啲啦， 边度食就啊。咁啊，乱咗添咁所以第一次。其实就纯粹系即系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我哋出嚟倾下偈，了解一下对方。虽然都识，但都见下面聚一聚咁样啦。咁第二次咧，我哋就真系好认真咁样啦，因为要开会，要倾嗰啲会章啊、流程啊，同埋佢哋话要去翻相关部门嗰度注册翻社团条例嗰啲嘢嘅，即 系 都系认真地去处理，要揾翻大学相关嘅 office 去抌翻印仔好多呢啲嘢，所以我哋都揾咗一个认真嘅地方开会嘅。我哋揾咗間酒吧就坐喺度傾個會章， 順便有咩酒 係啦。咁然後就即係例如究竟去到咩地步，我哋先納入為一個會員咧？會員使唔使收錢咧？會員會唔會都有一個即係罷免嘅權利咧？我哋係會認真咁去討論呢啲事項嘅。咁最尾真係 draft 咗一份好似都四五頁板紙，即係究竟詮釋咩叫本會會章？会将究竟成员嘅定义，哦，凡系睇到住过嘅都可以成为会员，咁我哋就有呢啲嘢咁样咯，就 list 咗，咁我哋就第三次开会就系嚟紧听日啊，礼拜五啦，就系呢个 Happy Hour Night 咁样嘅。 喂，唔好讲呢啲住啊，首先你而家揾到几多人啊？ 哦，小弟揾到十几个噶啦。 喂，咁喺呢个所谓跑数嘅过程当中啊，你遇到啲咩艰难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定系欢愉咧？ 嗱，本身小弟啊。都系嗰句，一個內向嘅人，我本身都好驚跑數嘅，即係因為都有朋友仔問我有冇興趣從事一啲即係例如可能要 sell 嘢嘅行業，我話唔好啦，我份咁內向，唔好搞我啦。咁但係咧，我就覺得本住一片擔心，本住一片擔心咧，我係即係因為我哋決定搞呢個活動嘅時候係八月底啦，咁見到仲有啲時間，咁我係每個禮拜咧。都约翻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喂，好耐冇见，不如出嚟食个饭先啦。咁啊，出嚟食个饭嘅时候咧，咁我就拎部电话出嚟啦。即系例如我哋三个今日食饭啦，我哋同一届，我就拎部电话出嚟。 咦，听讲最近救生会成立咗个活动，你睇下我哋出咗个 post， 仲有个 QR code， 你只要登记咗成为会员，同埋就可以参与我哋星期五晚嘅 Happy Hour 啦。咁样，咁我就食食下饭嘅时候拎部电话出嚟，逼大家，即系唔好话逼啦，威逼利诱下，就叫同我一齐食饭嘅嗰班朋友就填咗嗰张 form 嘅。 系， 咁呢啲当然都只限 喺。咁你个成功几率有几高噶？ 都高嘅，因为都出得嚟肯同你食饭，其实都 keep 住有联络 嘅。都知道一定有福噶啦。 系啦，咁但系我发现咁样都咁样，其实都只系揾到。我谂大概其实 turnout 都系揾到三四个人左右啫，咁我觉得咦唔得，要再跑多啲数，咁结果咧我就翻查自己嘅社交平台啊、WhatsApp 记录啊，有啲咧系直情抄翻2016年嘅时候，咦？2016年嘅时候同过呢位师妹食饭，跟住之后 十年前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跟住就无啦啦 yo 咁样 yo yo， 咁佢又 yo 翻我啦，佢话你记唔记得我系边个？记得， 一嫂今晚应该要听， 系啊，真系 嗰啲火头喺边度嚟咧？ 就系救生会嗰度， 以嗰啲跑数为名。 系啦，就喺度识女仔为实， 点火头为实， 咁又唔系净系女仔， 可耻啊！可以话 唔系女仔， 我相信你揾你自己坦白啲讲，男女比率占几多？ 系咯，嚟紧男女比例我哋计过系 四，我讲你揾嗰啲， 我揾嗰啲，我就系揾到个女仔 啊，因为一个顶四个嘛，系嘛？ 系啊系啊，咁但系有啲咧，即系呢个就咁样 U， 然后就话哦，好耐冇见，哦系啊，我哋嚟紧搞活动，有冇兴趣去啊？咁样，咁就厚着面皮 send 咗呢啲叫做即系 cold call message 都 send 咗十几廿个嘅，咁我谂有一半系有复我，有一半就真系冇复我，咁样嘅。咁啊，亦都有啲咧系哦，有个都系我哋行内嘅同业嚟嘅，即系有位副导演就系有一次拍戏嘅时候撞到，咦，十几年冇见，佢咁啱就俾咗佢电话我，即系我本身都冇佢电话嘅，系做嘢嘅时候攞翻交换翻个 contact， 其实我都即刻问佢有冇兴趣参与我哋救生会活动，就系 yo 好耐冇见，佢本身以为有公开。我话唔系 ，sorry， 系叫你去救生会活动。 咁啊，你领悟到啲乜嘢咧？今次喺呢个跑数嘅过程当中， 我觉得系 可以转行啦。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容易。 系， 即系我本身因为我系嗰啲，即系如果收到电话嘅时候，唔好意思，唔使借钱啦。哦，唔使先，唔好意思。 但你会听咗先嘅都。 我会听咗先嘅， okay. 因为有时啲电话，你知，好似寻日话斋，我好期待会某某名导演打电话嚟话想约见我噶嘛。所以嗰啲不明来历嘅电话，我全部都会照听。咁但系呢今次之后，我做咗呢个 cold call 系，哦，我直情有一次系。喺街撞到其中一位嘅朋友，喺街撞到嘅人， 都叫佢 即刻怼部电话叫佢 join 我哋嘅活动， 把握每一个机会。 因为咧，我想讲咩咧？我系最憎做呢啲嘢，即系因为点解咧？嗱，首先咧，我佩服我一哥，可能你第一年做啦，所以你就有呢一份嘅即系冲劲， 系 去哇跑数。咁啊，当你咧，如果嚟紧嗰两三四五年都继续，哎喂，阿一啊，你咁醒去跑数，不如你继续担任呢、這个即系持旗手啦，咁样样，咁嘅话咧，你就开始会觉得脚软嘅。咁啊，因为点解咧？我成日觉得做呢啲嘢咧，首先就镬就同埋气就多过掌声嘅， 系 即系譬如咧，又唔系讲救生会嘅，即系你耐唔耐总会有一啲机会，喂，我哋乜乜乜乜有个活动，我哋喂包翻围台啊！呢啲啊好靓嘢， 做搞手系真系， 做搞手真系好难搞，因为点解咧？第一咧就系、是、你要呓人去啦，咁呓人去你又知道，即可能我仲呓过你啦，我面皮又再薄过你啦，咁啊呓人去又要解释一次啦，咁有阵时候有啲人咧，你最老土系咩咧？譬如你知啦，譬如包佢一围台， 系 咁我当你十二位咁先算啦，咁啊好多人咧而家咧就冇乜搭实嘅，应承咗又唔找数。找咗唔找數兼且甩底， 系 或者臨聽日唔好意思一句唔好意思，咁佢就唔嚟噶啦。咁你到時又肉酸啦，譬如咁啊，或者譬如嗰一圍台，譬如我包咗，咁我已經要頂咗嚿錢出嚟先噶啦。咁首先我要揞啦。咁第二呢張台咧坐得吉咧又唔係幾好睇喎。咁再加埋咧就咧，仲有啲老土啲嘅就係、是，如果嗰晚嘅活動啊又唔係咁好玩咧，又入埋你數噶。早知唔嚟啦嗰啲。你聽到呢啲好老土噶嘛？即系你叫人嚟咧，你就要孭咗呢个责任上身啊！咁所以而家咧，我咧可面则面，即系你问我去唔去，咁我答你去唔去？你唔好叫我拉人嚟，即系我都收到噶。譬如救生会，喂啊 Benny Lau， 帮帮手叫你嗰届啲同学仔嚟咧，我都系即系以工作繁忙婉拒，就系、是、喂真系唔好搞，即系个心底里就系、是、我都唔想孭呢个责任，吃力不讨好，就兼即系只有镬系嘛？ 哦，你我。 都係好似阿隊長話齋，我覺得救生會因為始終第一次，咁我都相對地落力啲啦咁樣。 你 但係 咩㗎啦？你依鋪應該揚名立萬㗎， 揚名立萬 之後都係你㗎啦。 主席私底下 send message 讚我添啊！ 你真係需要呢啲嘢。 但係我話平時嗰啲搞手其實都係吃力不討好嘅，因為最近有位朋友咧，佢外地工作翻嚟啦，咁兩三年冇見，咁係純粹可能足球隊入邊嗰六七個人約食飯啊，都真係會有人咧，唔知點解長期唔覆電話嘅。即係例如嗱，例如我哋手下留情咁樣，哦，阿老可翻嚟約食飯咁樣啦。咁例如啊，例如啫，例如我哋其所有人覆曬啦，得阿拔斯未覆。 哦， 咁你係咁踢佢，喂，拔斯你嗰日得唔得啊？佢都係已讀不回嘅。 係。 咁然後喺臨有即係臨食飯前嗰兩日咧，佢無啦啦問一句。我想問嗰日係食 lunch 定係食 dinner 咁樣？咁但係明明上面已經係可能講咗幾日幾夜係講明食夜晚噶嘛？咁你可唔可以睇下我哋嘅 message 咧？ 唔係真嘅，唔係真事嚟噶， 唔係真事，即 係唔關事。 咁但係你做搞手，你又要咩？你要忍住嗰道氣，然後好禮貌咁覆佢。哦，我哋食 dinner， 你不如覆下你嚟唔嚟到啦咁樣。咁所以其實無論係大細活動咧，做搞手都係吃力不討好嘅，我明白。 阿德仔，你個人咁依。睇个款，你应该系好即系好多搞手嘅经验嚟噶，系咪？ 唔系，我真系唔系啊，因为我曾经点解咧？ 我都系点缀下啫，你知啊？我哋两个系咁话自己系 I 系咪？ 点解我唔做呢啲事咧？系因为我曾经都做过 cold call 嗰个人啊、 哦， 因为我真系要我系喺酒店个做酒店度炒散做过，咁咧真系咧就要 sell 嗰啲 package 啊，咁啊真系咧经理系俾咗一。大張紙俾你咧，係要 call call 啦。 哇！你做過嘅原來，哇！呢、這個好聽 真係要逐個逐個打電話啦，同埋你要叫埋你啲朋友啊、你啲親戚啊，用埋你嗰啲人情啊，去即係賣呢個人情去做嘅。咁但係如果做唔到條數咧，係真會俾人嚼嘅。我俾人嚼完之後咧，我知道嗰種即係嗰種辛酸啊，嗰種凄慘啊，同埋咧你會知道嗰種人情冷暖啊。即系你有啲朋友咧，听到你系哦，原来系 sell 嘢嘅吸线， 系 嗰下咧，你知道原来系会俾人吸线嗰种感觉之后咧，你以后都唔会做。 我相信经过今晚嘅节目之后咧，如果一即系有人咧，啲听众系识得一哥嘅话咧，应该从今晚开始唔会再听佢做电话噶啦，知道佢打亲嚟已经冇乜好嘢。几多钱一位啊？ 哦，我哋个价钱系相宜嘅，相宜嘅，唔系真系平，因为即系搞嗰个地方都系一啲救生佢自己开嘅铺头嚟嘅，咁所以用一个友情价钱去处理咯，系、 哦、 啊。 咁你已经有冇完成啦？ 有冇完成？ 系咯，我好想听下你先，唔会发生咩事。 但系佢哋想我做 MC， 我而家推紧。 再处，永远并肩。前路风波变幻，而信心来暴雨。风一吹过，抬望山。 好，阿 Lam 加埋沙莉嘅白头到老啊，阿俊嘅白头不老啊。好，转头翻嚟咧就有今个星期嘅嘉宾啊，张达伦 last 一集嘅访问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位于将军澳百胜阁路的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采用公司型模式营运，其中私营服务部分项目首年提供体验优惠，中医诊症每次收450元或790元，按医师类别收费，针灸中医治疗收450元，顾问中医师收630元，物理治疗和职业治疗等综合专职医疗门诊每种治疗收700元至1780元。香港中医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表示，合资格市民可以选择使用资助服务，指定组别可获全额减免，其他有经济困难而未能负担医疗服务费用的病人可以向医院申请费用减免。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表示，中医医院最重要的任务是作为旗舰项目带领香港中医和中药发展。他说，中医医院不只是一间医院，而是一个平台及网络，结合香港、内地及国际，共同推动中医药发展。十五运会下个月9日至21日在广东、香港和澳门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向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授旗。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兼香港特区代表团团长罗淑佩在仪式上致辞时说，距离十五运会开幕只是余下25日，香港赛区的竞赛项目即将展开，运动员已经准备就绪。他又说，香港特区将派出历来规模最庞大的代表团参赛，大家参加或者观赏全运会可以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亦都加深国民身份认同。港协暨奥委会会长兼代表团筹委会主席霍振廷亦都勉励运动员，希望他们在比赛中全程投入，进展所长，创造更多属于香港的光荣时刻。在北京，商务部指中方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多项经贸措施涉嫌违规，已经引发世贸成员广泛关注，中方敦促印方恪守在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国就印度电动汽车及电池补贴措施在世贸组织向印方提出磋商请求。商务部发言人指出，印方相关措施涉嫌违反国民待遇等多项义务，并构成世贸组织明令禁止的进口替代补贴，有关措施给予印方本国产业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损害了中方利益，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切实维护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日北风增强，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 做下义工，同隔篱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嘅人生。加埋政府嘅$2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四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有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瑞文啊，云雨光呢个主题咧，揾咩嘉宾最有吸引力啦吓？ 世杰唔使问啦，梗系揾阿 Cloud 同光 B 啦，30到80岁都啱听啊。 吓，乜我哋搬咗过二台咩？ 哎呀，讲笑啫，唔系唔玩得啊嘛。 一早帮你揾咗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嘅智泰 B B 沈智泰，到时听啦。 而我就揾嚟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心总监余国烈，讲下业界近年嘅发展。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佢表面上好严谨，内里系性情中人。唔单止有情有义，仲系一个好男人。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 手下留情，中秋呈现，有请张达伦。 如果走到这世界边。 咁啊，余氏姐就經歷咗啲20年喺 TVB 嘅光景啦， 18年咯，我走 18年，好啦，咁啊出到嚟一個風大浪大嘅新世界。 係 初初你走出嚟嘅時候驚唔驚噶？ 多謝我老婆嘅， 嚇， 即係除咗多謝我經理人之外，我多謝我老婆，我同佢傾過究竟你支唔支持我咁樣行呢一步？ 嗯， 佢就好支持嘅。咁同埋我自己同自己講，若果我走嗰阵时，我记得我唔记得咗系40岁，类似呢咁嘅年纪咁样，我会觉得我而家唔走，我过多几年我唔走噶咯，我唔冇咁嘅胆量，冇咁嘅魄力再走噶咯，我有咁样同自己讲过咯。 吓， 而我又好开心遇到我而家经理人咯， 系 银河海洋啊，二玲啦， 二玲姐系 啊，二玲啦， 系我要叫二玲姐嘅， 二玲姐啦，二玲系二玲姐， 二玲姐系啊， 因为佢好帮我，佢好锡我嘅， 系 佢都问过一个问题嘅，因为一齐出嚟拼搏咯，咁好重要啦呢句说话。 我想问一下，点解你哋会认识到嗱？因为咧， 多谢车婉婉咯， 哦，关婉婉事件咯， 因为我同阿婉婉拍紧好日子， 系 嗰阵时开始识嘅。好日子就系我同婉婉做两公婆， 嗯， 咁啊识咗佢哋咯。咁我嗰阵时我有个心态，我就系想翻去国内试下嘅。 哦， 系啦，咁我就翻咗去一轮，我就觉得我未处理到， 系 我自己未处理到啲问题。 嗯， 咁当我再翻嚟嗰阵时，阿二拎就问我啦，有冇兴趣大家合作下，不如？ 嗯， 咁样咯。 喂，咁你听到系哇，即系二英姐啊，赌场公司啊，当时你嘅心情系点噶？ 都几期待嗰件事噶，即系觉得我好想出嚟电影啊嘛，我又好想同阿赌场合作啊嘛，即系同埋我哋公司出嚟嘅嘢，大家都知道系比较再严格啲噶嘛， 冇错， 系嘛。咁好期待呢件事咯， 系 系啊！ 但你出嚟嗰阵，赌场又唔系好怕你 嘅，系啊！真系呢下嘢惨， 赌场未谂到怕咩啊嘛，佢话 呢下嘢惨。但系我都好开心，出到嚟之后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制作单位有合作咯。 嗯， 譬如古生啊，古生俾好多机会我啦，喺天下一，我几套到而家我都期待天下一上紧咯，嗰啲电影 即系有啲未上啦， 有系咯，嚟紧嗰套会上啦。我谂好似仲有两套未上咯。 系 咁，我遇到唔同嘅嘢啦，遇到你啦， 系冇咁讲，我 又遇到一啲譬如名导演啦，刘伟强啦， 系 佢俾我做 水家皇后， 水家皇后啦，我好开心咯，又系哇喺个电影度，刘导演揸机。一个 佢做埋 camman 添 ，long shot 咁样叫我行入嚟，慢慢做嗰场戏，哇！呢、這个感觉，我谂我喺 TVB 佢唔会俾到我嘅， 嗯， 即系个感觉 冇时间咁做，铺鬼唔到时间咩咁？ 所以我觉得我又几感恩我出咗嚟我遇到嘅嘢咯， 系 咁， 所以世界就系咁咯，你唔取舍嘅话，你咪继续系咁。 喂，但系系咪艰难啲啦？始终你喺大台咁咪有份粮啊，每年有几多个 show 啊，一定有一堆剧。 你话个安全感喺嗰度大啲，因为嗰度有份粮啊嘛。咁、我出到嚟，你唔知道点样噶嘛，有好多时都。但系我又好彩咯，我出咗嚟咁多年，我其实我冇揾得少过 TVB。系啊，即系我有啲代言啦，我个孭带嘅代言啦，好多谢老板啊，到到而家都继续同我合作啦，即系有几年咁样，所以我觉得你话系咪好差，我唔觉啊。 喂，你其实出嚟嗰阵时间都已经系一个风高浪急嘅时间。 系啊， 首先电影就从来冇好过啦。再加埋中冇几耐， 未到咁差， 未几冇几耐就疫症添啦。咁啊，咁啊，全世 界。但我疫情嗰阵时候我都唔差，就系觉得 咪就 系 咯， 系，所以我觉得呢年真系一个 焚城系啦，舞替道都系 疫情 行啦， 嗰段时间咧， 小弟有一套啦，虽然即系一日半日咁样 都好 开 心啊。 咁啊，跟住你头先讲，仲有喺 跟住 嗰度有啲戏未上嘅，都可能系嗰段日子拍嘅， 系啊。即系英皇都有几套有客串过， 音乐精进啦，系啊， 系啦、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啊，唔差噶，其实都又未至于咁忐忑噶咁咯， 系 去到今年有少少觉得，我觉得我哋呢一行有啲方向唔知点样啫， 嗯， 咁咯，但系你话系咪有危机？咁梗系有危机啦， 系， 梗系，咁我觉得有危咪有机咯， 咁长期都有危机嘅， 我自己揾。揾嘢咯，我会咁样谂咯。 我从前是大意，当得好本事，全没见识都不知。我然后渐会意，往昔许多不是，期望有新的开始。犯过的错误不千次，明白到做人确不易，难我花心思。如今是我改变后的心智，从面对未来每一事，会有新的发展，寻求新的意思。我是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做多次，有新的开始。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千次，明白到做人确不易，难我花心思。如今是我改变后的心智，从面对未来每一事，没有新的发展，寻求新的意思。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做多次，有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 恨唔恨拍翻嗰啲即系日接夜、夜接夜嘅长剧噶？ 老实讲，唔恨嘅。 嗯， 即系有得合作梗系最好啦。但系你问我系咪好恨，我唔系恨咯。 嗯， 我反而即系都系追求，除非嗰套长剧我个对手系一个我好想同佢合作嘅一个人。 嗯， 我就会好希望可以试到咯。如果唔系嘅，我又觉得冇必要啦，咁有好多嘢可以试嘅咁咯。咁所以我恨同你拍劇多啲咯。 系， 我未同你拍过劇啊， 未 啊， 未拍过，系总有机会。 即系明明有个意思系咁咯。 明白，总有机会嘅。咁因为呢个行头又你话好大又唔系，其实又调翻转，其实就好细嘅。 系， 即系箍翻埋嗰堆人，其实大家都识嘅。 系啊， 婉婉又好啊，二玲姐又好啊，头先噏好多嘅名字，大家都会认识。所以香港一个好奇特嘅一个市场就系。佢其实真係好细， 系 都系嗰班人，不过大家嘅岗位唔同啦、 啊， 或者你要去所谓即系负责嗰个机构唔同啦、啊，我帮呢间公司拍又好，帮嗰个电视台拍都好，大家个身份唔同嘅。但 系 其实 大家都系咁样合作嘅啫嘛。 譬如你我喺番盘入边见翻哦你啊， 嘉怡啊， 敖嘉年啊，你又喺另一个平台嗰度，你又会见翻埋。其实你问我 浩然啦， 浩然啦， 系啊， 咁你问我咧，我觉得几得意嘅。 系 虽然咧。都系嗰班人，但你又会喺啊，即系另一个台度出现啦。大家又会因为一个古仔嘅关系走翻埋，但系出嚟嘅感觉又唔同。 系啊， 咁啊呢个感觉系几特别嘅， 同埋都几开心嘅。其实翻盘都，佢哋我谂 view 应该都几开心添嘅，好似都收视都唔差，都几好。 听嘉怡讲系相当开心添。 系啊，同埋我同阿浩然其实都由 TVB 开始合作，其实我识咗浩然好多年噶啦， 系 即系由。 即系佢好，佢好燥底嘅年代啊嘛，佢话 系嗰阵时已经识佢噶啦。咁到由 TVB 啦，我有一套剧同佢合作过啦，跟住出咗电影，有一套电影同佢合作过啦。到拍呢一套 ViuTV 嘅剧又合作啦，即系几套都系大家做 buddy 咁样。所以都几开心啊！睇到大家嘅成长， 同埋大家又由一个所谓嘅小伙子，跟住就大家又成家立室，又有小朋友，大家都做咗一个靓佬啦。 系 咁都几开心啊！ 开心开心，即系睇住大家嘅转变，同埋大家即系一个朋友咯。你冇乜几可噶，其实真系， 系啊，系咁啊！而家啦，即系达伦，你又捞咗廿几年啦，知唔知啊？都廿 都廿零三年咯， 廿二年啦。咁你揾紧乜嘢咧？ 揾紧啲乜嘢啊？ 除咗钱之外， 钱啊，梗系要揾啦，仔细老婆， 仔细老婆嚟啦，真系系。 我都仍然揾紧一个角色啊。我知道其实我过去咁多角色，有好多角色都感动到观众。 嗯， 即系我都好开心可以做到。我再想揾到一个角色系。再升华多一个 level 咯， 嗯， 咁讲啦，我好想可以令到我老婆有满足感咯。 哦，点解啊？ 即系譬如我有一日可以喺个台上嗰揸个奖， 哦，多谢老婆， 多谢我老婆，咁呢个都系一个满足感嚟噶， 哦， 系嘛？即系我多谢爹哋妈咪， 我第一次听系令到、 這個、都有个满足感， 令到老婆好开心，第一次听，你真系好锡你老婆、 啊，我好锡我身边嘅人嘅，即系啊，即系。我好希望俾到一个满足感，支持咗我咁多年嘅人啦，系咯，我阿哥、我阿妈、我老豆、我老婆、我仔、阿肥咁样爆炸呢啲，咁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好重要嘅。我觉得我演戏演到而家，我觉得代表作又有啲嘅咁咯，咁所以我好想满足到一样嘢咯，呢样嘢系其中之一样嘢咯， 系 咁就系你要遇到个角色会弹到出嚟，你先至有呢个机会噶嘛， 嗯， 令观众受落。系嘛？ 嗯， 就系呢个系其中之后一个好想令佢哋满足嘅嘢咯。 嗯， 系咯，又可以俾到阿二拎姐满足啊！即系佢揾到我出嚟，佢冇浪费过佢，原来佢眼光系啱嘅啦，眼光。 嗯， 系咯，即系我觉得系要满足人哋噶啦，而家都 系啊！哇，我第一次听嗱，通常咧，我每一个嘉宾我都会问呢个问题嘅，咁你而家揾紧乜嘢啊？咁有啲就。各样都有啦，好少讲满足人哋，我都第一次听，即系 我会觉得我遇到一个角色，如果系得嘅话，我一定满足噶啦，我唔会唔满足去演嗰个角色嘅。 嗯， 咁即系你代表呢个唔系首要啦，即系呢个系其中之一个过程啦。所以我而家去到最终，我想好想满足一路支持我嘅人，而佢哋系冇跌过眼镜。 即不枉你当日啦，即离开份工，跟住就唔买 RAM 啦，就入咗去电视台。 啊、 一入就廿几年咯。 系啊，而呢一行就廿几年。 而中间虽然曾经都谂可能会走，点知又爱回家又搞掂咗。 咁又咁讲，未来真系唔知嘅。讲、真，即系而家呢个市道，你有一日你见到我揸 Uber 都唔出奇噶，即都系要食饭啊嘛，系嘛？ 嗯， 即冇话必然嘅，咁我而家可以做到嘅咪做咯。 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获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See me fly。想我比我更多，埋头就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其实在演员之间咧，即系演员界当中咧，喺一个咁样嘅寒冬日子当中，你哋多唔多走埋一齐，大家互相拍下膊头啊，勉励下，或者电话都会 message 下大家，喂，有工开好开心啊！呢一款嘅， 有嘅，譬如出租大叔嗰班，阿强尼啊，哪吒啊， 系啊， 阿鸡啊， 我想讲呢套噶，头先吓， 我哋呢几个， 我见到你同阿强尼一齐 系啦， 做嗰班大叔啊，系啊，我见到佢好开心啊， 我哋会得闲，而家都譬如你又唔多，但系两个月咪约出嚟饮下酒咯，倾下偈咯， 系，大家互相支持咯，系啊，我系喺另一个界别嗰度， 我知啊， 我哋有 你阿嘉怡啊，你嗰啲， 嗰另一班嘅团伙， 系咯，咁我哋呢班又会大家互相支持啊。咁我以前嗰班兄弟咁啊，徐荣啊，罗天赐啊，乐意啊，咁样我哋又会一齐出嚟支持下咯。 嗯， 你话实有人会信噶啦，希望大家顶住咯，即系尽可能揾。唔知啊，我哋唔知系咪因为喺旧公司都系咁样噶啦，都系要坚持住。 要拼，都系以前喺 canteen 啫， 拼噶啦，都系要。 而家就出嚟就翻，都喺 canteen 度。 都系要揾机会噶啦，咁去揾咯。 嗯， 去做咯，即系信少啲咯。 系啦，我又见到信嘅，当然都有嘅。但系咧，你问我咧，我觉得香港人其实好劲嘅。即系嗱，我其他行业我唔知啦。其实我哋呢个行业入边咧。第一句可能话，系啊，系咁噶，但系下一句就话，喂，不如搵啲嘢搞下啦。 系， 好多噶，喂，不如试下 谂下，不如 马来西亚，喂，乜乜搞个剧本，咩咩创投啊，或者咩开发计划啊， 系啊系啊。 其实咧，我哋又唔系去到嗰啲翘埋双手唔做， 系。 虽然第一句都系，唉，冇办法啦，但系其实个底咧就系，喂，我哋仲谂紧计。 呢个咪香港人咯， 系。 即系点解香港豆样咁细，但系成功嘅人好多咧，系嘛？就系因为勤力肯做咯。专业噶咯， 同埋肯变嘅， 肯变噶咯， 系 即系冇噶呢个世界，咁你唔变就冇噶啦嘛，系嘛，咁咪搵路行咯，都系讲嗰句， 系 系咯， 咁啊，期待日后可以同你合作啊， 一定有机会、啊、 再合作啊， 一定有机会啊， 系嗱，讲多少少啊，好啦，讲下 as 一个阿爸， 系 嗱，我一路以嚟咧，即系上次虽然请过你上嚟做即系讲爸爸嘢，一路都以嚟觉得你系一个点样嘅阿爸，你系一个系咪好同阿仔倾得埋啊，玩得嘅阿爸， 系啊。我感恩 而家几大啊？ 八岁啦，今年八岁啦，下个月八岁啦。我感恩我佢每个过程我都见证到嘅。 嗯， 由佢第一次起身、转身、行下 讲嘢、 爬行讲嘢，我所有都见证到。第一次佢嗌我爹哋，我都见证到。 有冇喊啊？ 冇，我就系问佢系咪嗌我啊？ 哎，我都系啊。你真系嗌爸爸，你讲多次啊！ 我记得个画面噶，因为我哋喺日本旅行啊。 哦， 咁啊，佢哋喺度睇紧衫咁，阿老婆推住佢，我就喺个出边行翻入嚟。 系， 跟住佢嗌爸爸，阿大女都喺度，佢咪嗌爸爸。 系， 好似系咁。跟住嗰次之后，佢就指住乜都嗌爸爸。 哦，你之前一定系同佢系咁训练，叫佢嗌爸爸啦。 我嗰阵时好黐线噶，我同佢玩咩咧？佢喺度呢啦啦啦，我就望住咯。一路喺度咧，就一日噶咁，我又咁样同佢玩一日。 哦，即系你同佢系咁 friend 嘅， 系啊。 而家咧 都好 friend 噶，即系好揽头揽颈，好挂住大家嘅。 哎呀， 嗰啲嚟嘅，系啊。 仔都咁犀利啊！ 系啊， 吓 好 sweet 噶， 瞓一唔一齐瞓噶？ 妈咪同佢瞓嘅，系啦、啊。其实呢个仔都 sweet 嘅， 嗯。 佢有阵时会识 I love daddy, I love mommy, 即系去到日本旅行，我唔喺度，佢话诶，好挂住你啊 ，daddy。佢就同妈咪寄一张 postcard 翻嚟 啊。哎哟， 嗰啲嚟嘅， 系 咁样咯。所以好好感情嘅。 吓、 啊，上年十二月佢哋就去咗同妈咪去咗澳洲生活。 嗯， 因为阿大女喺嗰边， 系 大女喺嗰边读。 哎呀，咁你点啊？ 好挂住咯。 哎呀，要咁 friend 喎、 啊。好挂住咯，但系我觉得。唔紧要啦，佢哋有佢哋嘅团聚，爹哋咪继续努力去做我自己嘅嘢咯， 系 咁样咯。 看看这心肝小宝贝，样貌像西瓜那样甜，面又像西瓜那样圆，嘴巴小眼亦圆。你说要天空的小火箭，亦愿望即刻可上演。摇篮能幻变，欢笑乐园，嘴巴一笑成心愿。摇篮摇着你，月亮在半天照向你圆面。乖乖可知道，一见你忘疲倦。摇篮摇着你，梦话为你偏袒，你会明白。当你那份情一生不变、哦哦、我要佢乖乖小宝贝，熟睡吧，今宵美梦甜，能从甜梦里冲破自然，爸爸跟你成火箭。 熟睡白金宵美梦甜，能从甜梦里冲破自然，爸爸跟你成火箭，能从甜梦里冲破自然，爸爸跟你成火箭，啦啦啦啦啦。 M 哥嘅心肝宝贝啊，不仲有少少嘅，一间咧阿达林咧都会继续讲下，即系佢同个仔仔嘅相处之道啦，亦都吓讲下未来嘅发展系点样样啊。 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日北风逐渐增强，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气温显著下降。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之前都有同事咧就试玩过三叶球， 其实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运动的，真的要打过咧同羽毛球场差不多嘅， 直播室都玩到啊。 不过我哋个球拍就有少少唔同，准备了一个铁碟啊。 左攻右嘅，而家系纹身爸爸右攻左嘅啦， 其实个过程好简单，真的好像打羽毛球同打乒乓波咁样。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已进入倒数阶段，特许商品有得卖啦！而家仲有飞卖添，记得预留时间扑飞啊！一起投入盛事热潮，期待主场出击。上2025nationalgames.gov.hk 了解更多啦！ 无论遇上好。 你是敢听美少女 Sika 的歌，是不是对人哋？ 你想在哪啊，瑞文？我知 Sika 担任水务署识水大使计划的升级识水大使，当然要留意一下啦。 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现正公开招募，等紧你啊！ 各位中学同学，我哋一起用广播剧推广悭水资讯啦！今个月26号就截止噶啦。 心动不如行动，详情留意水务署的网页啊！ 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m Uncle Seal again。今日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好日常生活用到嘅问题，佢问：我想讲一啲食物好饱肚点讲咧？佢话佢知道个饱咧就系 full， 当然 full。就是满咗咁啦，我胃满咗， I'm really full。咁如果我想形容个食物令到我好饱肚呢，咁我冇理由话 it makes me full 咁样嘅，都唔得，但就怪怪地。通常呢我哋用一个好简单嘅 expression， 就係 filling,filling, to fill 係填满一啲嘢。加咗 ing,filling 呢，我哋就係话呢好能够填满填饱人嘅肚嘅。咁呢个就係令到人好饱肚嘅东西。譬如你话 ,it's really filling,it's very filling,the meal is very filling, 非常之饱肚嘅。顺便讲一讲啦，唔饱肚又点讲呢，你可以话 ,I'm still starving,starving,starving,I'm starving, 我呢仲係非常之肚餓。 It's a little bit too light， 你都可以話 light L-I-G-H-T 非常之輕盈嘅。 OK， It's very light， It's a very light meal， I love the food but I'm still starving， 咁呢就可以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听众问招叔嘅时候呢就好似好唔好意思，好似好简单呢个问题。但係係唔需要唔好意思嘅，因为我哋讲嘢嘅时候有时真係醒唔起点样讲，或者唔知点讲。有时就係喺啲咁日常生活要讲英文嘅时候入手。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达伦。 看看这心肝小宝贝，样貌像西瓜那样甜，面又像西瓜那样圆，嘴巴小眼亦圆。 你多唔多同佢视像啊？嗰啲 多多多 啊， 因为都要 keep 住究竟佢发展成点啊？ 系， 同埋我又开心我做呢一行咯。因咗有啲空档，我又同公司度期嘅话，喂，俾一个月我得唔得？ 哇，以前咯，以前一定唔得， 唔得啦，以前 系 咁，公司又尽可能帮你安排咯， 系 除非有啲急事，喂唔得，快翻嚟啦，咁咪翻嚟咯，唔系我就会过去陪佢哋一阵咯。 哎呀，咁都叫做。又啊，点样去形容呢？都叫做 OK 嘅 ，OK 嘅，即系世界要变嘅。 嗯， 你话唔舍得佢哋，有冇挂住佢哋？咁啊，一定啦，系、嘛？咁唔可以成日都觉得要挂住佢哋啦。咁咪继续努力工作咯， 系 更加要努力工作咯。我觉得，譬如而家时间多啊嘛。 嗯， 咁你以前你都话你攞咗好多时间去俾咗个小朋友，俾咗我。个家庭，咁而家佢哋嚟咗，喺澳洲啦，咁你咪自己揾你自己，究竟你仲可以有啲咩再努力啲咧？ 嗯， 咁咯，即系譬如而家做运动，我更加多咗啲。 哦，啱啱我就想问你啦，咁你而家平时有咩做啊？ 跑步 啊， 玩健身， 系 有波踢就踢波，跟住睇书。 哦， 譬如我上中山拍嘢咁样，咪揾下啲朋友咯。 嗯， 有啲咩发展啊？而家国内。有冇啲乜嘢可以一齐行到㗎？多啲唔同嘅嘢諗下囉。 嗯。 唔同咗囉，成个人个思想。唔知啊，即係 以前你都系个围住个屋企转嘅人嚟嘅，可唔可以咁讲 㗎？可以。 即系一放工翻屋企。 除咗工作。 啊、 即系我会 100% 投入咗喺工作度。 嗯。 我可以系返咗工之后，我冇听过电话，冇睇过电话，我老婆知道惯咗。 系。 嗰啲人嚟囉。但系我一放工我就唔瞓我都送佢翻学啊！唔瞓我都陪老婆食早餐嗰啲人嚟， 系你都系暖男爸爸嚟嘅， 唔知系呢个性格嚟嘅。 因为你细个嘛，如果听翻第一集嘅访问就知道， 系 阿达伦咧就喺一个好 warm 嘅屋企， 同 埋好 close 嘅屋企长大。咁到而家大个咗啦，咁你咪将上一代你学翻嚟 俾翻佢哋， 俾翻 教翻佢哋啊！ 系咁，而家你就要学一个新嘅生活咧，就系点样去做一个即系 long 啲太空人。 系咯，即系唔知啊！咁一个人你每一样都系学习嚟嘅，咁阿仔都一个学习嚟嘅。我觉得对于佢嚟讲，咁可能佢会快啲成长咧，系嘛？即系有多时佢好依赖我嘅，好多嘢都。咁佢而家咪独立啲咯。 系， 咁所以佢见到我嗰阵时，咪再依赖翻我咯。 咁 有几得意嘅， 都开心嘅， 开心唔开心噶？ 如果佢见到你嗰阵，佢唔依赖你，你就惊啊！ 佢而家真系，其实我发觉而家小朋友大个啦。你话佢八岁系咪好大？又唔系好大，但系佢好似有自己嘅思想啦，已经。有自己嘅谂法。譬如我打电话俾佢，佢唔一定要同你倾偈噶。爹哋啊，我想听歌啊！即系你自己醒目啦，咁 我啲女都系噶，有阵时出去外面做嘢，带翻去，你见到佢个心咧，唔系佢对眼啊，系望住个电视， 系， 咁你就唔好骚扰佢， 系咯， 我哋啲阿爸推埋一边啦。 即系当你真正摸到嘅时候，佢哋咪知道，哎呀，我好挂住你啊，爹哋，咁咪够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 好重要咯。 阿仔知唔知道你喺香港做咩噶？ 知 我近排拍紧乜嘢剧，乜嘢电影，你会同佢讲。 翻本佢哋都有睇啊，嗰边。 哦， 系咯，但系佢都唔系好中意睇，我发觉。我唔知点解喎，佢以前反而中意睇嘅，佢而家唔系好中意睇到我喺幕前嘅演出。 哦， 即系佢会觉得呢、這个你个仔啊。你有个仔嘅，以前冇呢嘢嘅， 高兴啊， 系啊， 哎呀， 以前冇呢嘢嘅，以前我就算同人哋拍拖，佢觉得诶咁得意嘅，点解有多个女朋友咁样 啊？ 而家佢会觉得，咦，你有女朋友嘅咁咯， 咁阿妈点啊？哦，所以开始就冇咁著弱地去睇啦， 系啦，咁咯，但系我又几开心嘅，咁佢个。嗰边嘅教育 free 啲啊嘛，咁佢咪多啲时间去学踢波啊、打网球啊、呢啲嘢咯。咁我觉得对于一个咁活泼嘅小朋友系啱佢咯，系咯。 哇，咁你呢段日子都仲有一段日子要挨， 有，所以咪要揾多啲唔同嘅工作机遇咯。 嗯， 系啊。 即系如果咁啱喺澳洲拍啊，就最好啦，系嘛？啲工作 我都有揾啊。其实讲真的，我喺澳洲。我想发展一啲嘢，即系希望有一日我发展到之后，会同大家讲咯。 系，需要导演或者编剧出声啊。 系，因为我觉得 行下路先。 我哋系一个可以咁讲啦，我哋系中国人啊嘛，我哋一个华人啊嘛，我哋要团结啲噶嘛，某啲嘢系。我过到去 Brisbane， 我都觉得我哋可以团结啲咯。我好想将呢件事团结咗佢咯。 嗯， 咁样咯。 好，等你好消息啊！ 系啊，我希望做到啊，好开心啊！我觉得呢件事会 系嘛，等你好消息啊！ 好啊，好啊 喂，咁啊，多谢达伦啦，同、啊、你倾咗两个礼拜。 好、 啊，咁我谂对于啊张达伦嘅人生啦，即系当中嘅翻滚啊，各样咧，大家都好清楚啦。 系， 咁啊，希望都系嗰句啦，未来大家继续有机会合作啊。 系啊，多谢你啊，多谢 Benny， 多谢达伦。我唔知点解咧，同佢唔系成日见嘅，但系一见到呢个好似好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咁啊， 好倾啊。 达伦咧，俾人一个。感觉咧，佢好亲切嘅。嗱，我唔识以前嘅你，我都系近呢几年识你啦。但系咧，佢个感觉啊，呢个人，我系自己嗰、那个，而家好兴讲个好嗰个 vibe 啊，即系同你系近嘅。自从阿婉婉介绍咗你俾我识咗，好啊，揾你上嚟倾下偈。 系， 多谢达伦啦， 冇咁讲。 但系大家都好真情否白， 有机会再倾过。 多谢你 ，OK， 多谢张达伦， 拜拜， 拜拜， 拜拜。恋 流如微风那。谁挽我手，耐心地牵引，共跨岁月河流。恋流何时转瞬不求，仍然以爱没结识地留，无悔这一生付出着。用心就着这动人节奏，啊，是你的暖流，擦身期望与梦情怀未够，浪起浪还退，但你的慈爱藏在眼角中，笑语中。心痛。 一哥有冇见过阿达伦嘅？ 有合作过一次。 哦，因为嗰、那个 有套即系 丹爷 嗰套系合作过一次。 因为咧，我点解拣呢首《暖流》系即系作为作结咧？就是、啊，见到张达伦，虽然咧佢个样咧就即系靓仔啦，又高大威猛啦，但系咧你会觉得呢个人好亲切啊！听完呢个访问之后咧，你觉得呢个人好暖啊！咁所以就揀咗阿沙里嘅呢首《暖流》啊！ 我反而覺得佢好正氣啊，即係個感覺係行出嚟咧，即係有啲人高高大大，你會覺得係大嚿衰噶嘛，但佢係英俊瀟灑。 你想講邊個啊？ 呢度最高嗰个咪德国人咯。 哦， 咁但达伦嗰次见面，即系我都系嗰次第一次见面啦。咁都系觉得佢有种正气感觉，即系行出嚟咧，挺起胸膛嘅感觉咯。 哇！即系今次倾完偈之后，觉得呢啲好男人真系好罕有啊！真系，除咗一哥之外，我谂冇乜人比得上佢嘅应该。 我知道，我等紧你讲多几句嘅。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三个都埋一齐咧。又你啦！上个星期讲咩话？ 上个星期讲最轰烈嘅一次， 系啊，为咗另一半啦， 轰烈烈啦， 系咪系啊？咁样去机场等咗七次嗰啲啊嘛，系啊。咁今日咧，我哋啊谂咗个题目，即系每一段嘅恋爱都啊，即系譬如好似达伦咁讲啊，佢都不讳言啦。譬如之前咧，佢嘅即系女朋友啦，阿子珊姐姐咧，就教晓咗佢点样纠正佢好强劲嘅懒音。咁当时我都同阿一哥讲，你真系。爭啊！即係歷年嚟，你咁多嘅女伴都冇一個能夠糾正你嘅懶音， 證明試下年青人唔得啊！但係我有聽過呢個方法嘅， 遇人不熟。 但我聽過呢個方法就係學好外語嘅最快方法，就係結識一個外籍嘅女友咯。係 啦，咁啊，即係拍拖還拍拖，咁有陣時咧，你都可能會受到另一半嘅熏陶，或者佢咧會教曉咗你一啲嘢嘅。咁所以我今日咧。我哋三隻嘢走埋一齊，我哋嘅題目就叫做另一半教曉我們的事， 唔夠浪漫。 你想點咩？ 係點樣啊？ 愛一個上一課， 教會我如何學懂愛， 係啊，如何可以不愛他？係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先邀請阿德國人咧， 係。 發表一下你另一半啊，教曉你啲乜嘢咧？ 嗱，頭先 隱辱負重， 達倫就講完係一個好男人啦，咁就要講下德國人嘅女朋友就係好女人啦。 哇， 點解咧？其實咧，佢真係教識咗好多嘢。 隱辱負重，因為係繼續。啊，首阿康提嗰首新歌叫咩啊？一律建議分手。 唔係，咁素文德國人都係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德仔嘅女朋友咧都教識咗德仔好多嘢嘅。咁我淨係講其中一個都幾深刻噶啦，因為講完之後啊，即係講呢件事咧，係對於我嚟講係直頭上咗人去教完我之後，咁係咩事咧？咁由細到大咧，小弟啊摺衫咧都係亂咁嚟嘅。就算唔系亂咁嚟，都系阿媽嚟嘅。 我覺得摺衫真係有技巧嘅。 係啦， 即係我嘅意思咧，係摺唔到就摺唔到， 但係摺到嘅時候咧，你就上癮啦。我就係因為女朋友教完我之後就上咗癮。咁發生咩事咧？就係、是、 我屋企人都好多衫冧咗曬喺個櫃頂度。 可以啊， 幫手， 我過嚟幫幫手。咁嗰時係因為我女朋友係除咗係刻苦耐勞之外咧，亦都係好勤奮好學嘅。咁佢為咗去攻讀佢大專嗰、那個學校個學費咧，就會半工讀出去打工嘅。咁佢打工嘅時候咧，就喺一間賣衫嘅連鎖集團嗰度。服役啦，咁佢就負責咧，就係、是、接下衫啊 ，sell 下嗰啲衫啊、褲啊、鞋啊咁樣嘅。咁好多時候咧，我都會去佢嘅鋪頭度等佢收工。 哦， 咁因為咧，通常佢哋譬如十一點收工啦，咁我諗去到十點半嘅時候咧，佢哋個鋪頭已經落咗半集噶啦。咁半粒鐘做咩？就係、是、負責去接翻嗰啲俾人倒整到亂曬嗰啲衫。咁每次咧，我就見到我女朋友咧，其實好快手啊，可能成個鋪頭可能好多衫嘅100件衫，我諗我女朋友咧用咗10分鐘到啦，就將嗰100件衫咧摺翻好曬。咁究竟佢嗰個 技巧， 個技巧係點咧？我以前咧見到佢咧就咁凌空拋起件衫咧，然之後一個對接咧。件衫就折好咗噶啦， 咁劲！ 当初我 哋今日恤衫定系T 恤 所有衫 啊 ，T 恤又好啊，恤衫啊，就算外套，我而家识，所以我而家想即刻除咗件衫去咧，再即刻示范一下。但系因为而家 一个拍低佢，俾啲听众睇下嗱， 我准备拉翻好条拉链先，系啦。 咁啊，點樣拋高咧？我一直都唔懷疑佢點樣嘅，但我喺即係平時一直攝佢咧， 你都得啊！ 我將發現到咧，佢點樣？首先揸住兩個袖啦， 即係膊頭， 係啦，膊頭位，膊頭位啦。跟住咧個正面咧就面對住自己， 係 個後件衫嘅後面咧就對住出面嘅， 係。 咁點樣拋高一接咧？就一拋高嘅時候，將兩個袖屈入去，稍微用力屈入內邊。好啦，嚟啦，準備我，屈，跟住一接咧，咁就接好咗件衫。 你都冇拋到， 你咁叫接好咗噶啦？ 係啊，唔係啊，佢接得好實㗎。 你多次嗰個拋法啦，你唔好離隻手嘅喎。 係冇，當然唔係凌空啦，即係純粹向上拋。 你再試一次睇下嗱，用陰力㗎係咪要？ 要用陰力嘅，少少就口位推入去。咁就接好咗一件衫啦。咁由于因为 我都唔知点 comment 啊， 唔系，其实系接好咗嘅， 一路揸机一路喺度笑紧啊。 咁可能我仲未涉猎得太好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已经接好咗一件衫噶。 嗱，你讲呢样嘢咧，我又谂下系，譬如喺嗰啲连锁百货公司，即系嗰啲服装店咧，咁你知啦，好多即系无止境地啲客人就仰开件衫。跟住又行咗去，跟住又白約開件衫，咁啲售貨員咧就不斷要翻發，即係來來回回咁樣，又要再接，又要再接，再接噶嘛。咁我又的而且確睇到佢哋又好似真係用啊，好似阿德國人嗰種手勢，即係 佢真係輕輕 坐 浪高坐一坐，佢接好咗啦。咁我最記得就係嗰陣時咧，同女朋友出街，咁啊有好多出面嗰啲可能喺觀塘啊，或者啲尖沙咀啊，甚至係長沙灣啊，有好多特賣場嘅。咁啊，好多人都會喺嗰度搜羅一啲特價嗰啲衫啦。咁所以嗰啲特賣場咧，通常啲衫都係亂做做嘅。 係。 咁我有一次咧，同我女朋友去特賣場嘅時候咧，就見到啲人啲衫咧好亂啊！我哋直頭幫佢接翻好曬。 喂，我屋企有呢個需要啊！ 跟住自此之後咧，我哋去即係嗰啲特賣場嘅時候咧，都唔係睇衫或者賣衫嘅， 幫人接衫， 真係鬥快咧去幫人接翻好啲衫。 哇！呢個真係好美德嚟㗎！ 即係由即係由於咁樣結識咗女朋友之後咧，我都學識咗接好啲衫嘅，所以呢個係女朋友教曉我嘅事。 啊，好正面啊，德国人， 好正面， 好正面。正 面， 如果阿嫂喺西饼铺做，就可以教你点样绑个蝴蝶结咯。 冇错，系啊，系啦，仲学识点样解个结啊，因为个结真系好难解。 浪漫或是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山海。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明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知，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迎。 在天地漫游一次。 有杜德伟嘅《爱变了这世界》，陈怡啊，咁啊，我记得而家翻到屋企咧，啲衫都冇接嘅，因为系等我翻嚟接，系会上 工作疲劳 系啊，但系真系会上咗人噶。你而家见到衫唔系惊，你系见到哦，即刻上接。 我屋企都有、 啊，哦好啊，嚟啊嚟。 阿发哥都有咁屋企，系啊，我有三个人屋企等紧你。 好，即刻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十五运会下个月九号至二十一号在广东、香港和澳门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向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授旗。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兼香港特区代表团团长罗淑佩在仪式上致辞时说，距离十五运会开幕只是余下二十五日，香港赛区的竞赛项目即将展开，运动员已经准备就绪。他又说，香港特区将派出历来规模最庞大的代表团参赛，大家参加或者观赏全运会，可以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也都加深国民身份认同。港协暨奥委会会长兼代表团筹委会主席霍振廷亦都勉励运动员，希望他们在比赛中全程投入，尽展所长，创造更多属于香港的光荣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杭州和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面对当今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西班牙作为两大文明，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智慧，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两国关系，打造更有战略定力、更富发展活力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又说，中国和西班牙都支持多边主义，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双方应密切多边协作，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赞赏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高度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作用，将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是西班牙政府既定方针，绝不会动摇。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到访的叙利亚政权领导人沙拉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俄叙双方在政治、经贸、人民等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以及近期的中东局势。普京重申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友好及牢固关系。普京说，俄罗斯在和叙利亚的关系中始终以叙利亚人民的利益为先，又指叙利亚正经历艰难时期，但近期举行的议会选举加强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沙拉感谢普京的接待，他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有历史渊源，又说叙方有意重启和俄罗斯的关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6,469点，升198点；标普五百指数报6,691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4，日元151.68，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5，人民币7.12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8.79美元，卖出4,18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日北风逐渐增强，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气温显著下降。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第四阶段已经全面实施了，新加入了三个新成员，分别是 LED 灯、气体煮食炉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的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简算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产品，认住标签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晚上时间九点仲有几秒去到呢个嘅36分啦，好啦，轮到小弟讲下即系如何爱一个上一课啦。 系 咁啊，其实我觉得我经常认为嘅每一段嘅恋情都系一个嘅学习同埋成长嘅阶段， 所以你好中意学习， 我好中意学 习，睇得出你 我嘅目标系咩啊？ 好学不倦啊，直头 终身学习啊！发哥有兴趣加我哋呢个吓，系啊，我哋多谢发哥， 应该播死性不改俾你听， 我专登借咗呢只， 好啦，咁啊，咁啊，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学习啦，即系例如试过，即系陪太子读书，即系当时女朋友可能佢要读一啲课程，咁我就可能喺隔篱要， 好多试过， 系啦，即系陪佢温书、 买宵夜啊，咁样样啊，系啊， 系啦，咁啊，所以某程度上咧，小弟咧，曾经有段时间咧系好熟悉香港嘅旅游业啦，同埋食品安全嘅，系啦，即系究竟点样去规划一个嘅本地旅游咧，我系有啲谂法嘅，系啦，嗰啲18好时光即系可以考虑下小弟嘅。好啦，咁啊，除此之外，亦都试过即系为咗即系追求一啲女孩子，即系另外一个方面就系叫咩啊？打开话题啊，要好似大家好似有共同兴趣啊呢啲啦， 产生共鸣 啦，系啦，投其所好啊，产生共鸣。咁亦都系了解咗澳门嘅历史啊，因为当时有尝试去认识一位澳门嘅女孩子啊，亦都知道。即究竟原来坐船飞几点啊？即我唔系为咗赌博嘅，一般人过大海为咗赌博，我为咗追女仔嘅，系啦。咁所以就即喺即叫做人生嘅路途上咧，系即学识咗好多嘢。我觉得好啦。咁但系我觉得真正喺即所有嘅学习，即例如啱啱提过嘅食品安全啊、旅游业啊，去到而家都未必用得着啦。咁但系有样嘢咧，系真系去到而家都仲系用得着嘅，就系、是、如何应对一个。刁蛮任性嘅女朋友啦，发生咩事呢？ 我即野蛮女友啊，直头 好啦。咁曾经有一位嘅女朋友啦，咁都比较细个嘅时候，即认识嘅咁样。咁佢即介绍下佢背景先。佢嘅星座系呢个嘅双鱼座， 系 咁所以咧为人咧好体贴，但系咧就喜欢浪漫与幻想， 系 所以有时咧谂嘅嘢咧会同现实脱节啊，不切实际啊咁样啦。咁换言之咧，喺同佢拍拖嘅时候咧，佢会经常对你嘅灵魂作出敲问嘅。嗱，即系嗰啲你同阿妈一齐跌落水，你救边个呢啲，完全唔入流。佢例如会问你，如果有一日我失咗忆，你觉得你会唔会重新爱上我啊？又或者， 我想知你点答啊？ 我系吓，你失咗忆，咁我梗系会爱翻你啦。咁但系呢啲都系啲错嘅答案嚟噶嘛？好啦，又或者佢都曾经试过问：如果有一日你偷食，你会宁愿呃我一世啊，定系你会话俾我知？ 你点答咧？ 你点答啊？ 哦，我唔会发生呢啲事。 系、哎， 我都系，我都系 后尾就 又识咁弹，咁但系嗰时仲系好似系中学时代嘅拍拖咧吓，咁梗系宁愿呃你一世啦，我唔想你受伤害，咁点解你要偷食啊？即系你又偷食啦， 中伏啦， 咁就中伏啦，系啦。所以咧就系喺呢个即系不断同呢位即系双鱼座嘅女孩喺嗰个互相切磋啊，灵魂交谈嘅对话当中咧，我学识点样应对一啲女孩子即系呢啲灵魂嘅拷问啊或者性咁样啦。咁啊喺度咧，我觉得系可以分享一个咧，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呢嚟紧呢条问题咧，某程度上啊，系真系影响我之后落嚟嘅一啲爱情观嘅。咁我好记得有一日嘅下昼，呢位女孩子煲紧电话粥啦，嗰时中学嘅时候，咁佢问我一个问题，佢话：你觉得你中意我啲咩啊？即前面都仲喺度即系讲紧哦，翻学嗰啲是非啊，踢波最近踢得差啊，无啦啦问， 突然之间一个霸王回马枪， 你中意我啲咩啊？好啦，俾两位快速回答。假设即系对馒头妈或者对德国嫂咁样，你会点样回答咧？ 中意就系你咯， 我中意 All of You 啦，直头唱首歌 All of Me 咁样唱埋俾佢听之后，我中意嘅系全部嘅你，你所有嘅优点缺点我都中意。 小弟当时太年轻。我话我觉得你靓咯。 咁如果第时我唔靓，你点咧？ 佢再难啲，佢嘅追问系：咁如果出现一个比我更靓嘅女仔，咁你系中意边个？我话跟住佢就教晓我一个道理啦。真正嘅爱系冇原因嘅。自此我就明白， 唔好问啦。 真正嘅爱真系冇原因。sorry， 呢个先啦， 歌都起唔到啦。 而我都学识用翻同样方法去对其他女孩子问佢究竟你中意我啲咩？如果答错嘅话，我都会发脾气，就咁变咗恋爱高手啦。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 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 往，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所以嗰啲咩？如果话呢个世界上得翻最后一杯水，你会俾边个饮啊？嗰啲问题小弟好早已经即系回答过啦。 喂，咁如果而家再有人问你，而家你中意我乜嘢，你会点答噶？ 冇啊，冇得解噶，冇得解噶。 佢好诚恳， 冇得解噶， 冇得解， 冇得解。 我想讲，即系你两位虽然啱啱答啱晒所有问题，但你哋系经过千锤百炼， 都系嘅。 我系中二中三就已经打大魔王。所以好早就识得呢一招，冇得解嘅，冇得解，系学识我。今日我都觉得系即系佢嗰下都系灵魂拷问，系令到我知道啊，喜欢一个人系应该要冇原因嘅，即系究竟什么是爱情？所以最尾嘅答案系咩啊？就系呢首歌《燕尾哀钱》啊，有陈奕迅同王菲嘅《燕尾哀钱》。 好啦，到小弟啦。小弟嘅恋爱经历就当然冇阿一哥咁丰富， 唔系， 亦都冇咁哲理啦。冇办法，佢千锤百炼嗰个 系佢好锤啊！ 我哋呢啲真系可以话系皮毛啊， 系啊，锤到凹晒啊！佢 系啦。咁我今日咧就由于即系担心人身安全嘅关系咧，我都会用一个普遍性嘅说法咧，就去形容咧我另一半教晓我嘅事嘅。咁啊，我嘅历世历代嘅另一半咧都有一个特色。佢哋好中意迟到，哇！你即刻笑啊！我咧本身咧，我系一个我敢认啦吓，我系一个相当守时嘅人嚟嘅。咁最主要有几个原因咧，第一就系阿爸阿妈教落守时是美德。咁我阿爸咧，佢细细个就觉得约咗人咧，佢一定系早到嘅。等于我哋好多访问嘅嘉宾咧。我哋譬如約佢四點鐘咧，佢係三點半啊，三點九到噶啦。咁啊，因為佢尊重嗰個約會，咁啊呢個就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因為我做電台咧係不能夠遲到噶嘛，即係不能夠譬如我八點鐘開麥，我唔可以遲個八點翻嚟。如果唔係咧，就係一個即係不能夠接受嘅錯誤嚟嘅。呢個咧由我早期喺美國啊或者對面街訓練嗰陣時已經開始係不能夠遲到，最好你一定要即係起碼做一個鐘頭翻嚟，最少呢個係一個必然嘅。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我唔敢讲我百分之一百会准时，但系我好憎迟到呢件事。但系唔知点解咧，我嘅另一半咧，普遍嘅另一半咧，都系好唔守时嘅。咁你谂下啦，即系当一个好需要守时嘅人遇上一啲成日迟到嘅人咧，咁啊必然会发生嘅就系冲突啦。咁而往往啊，啲女士们咧，中意迟到嗰啲咧，佢仲有一个特色嘅。 讲大话 唔系，系唔中意你 blame 佢迟到，系唔 blame， 唔可以埋怨佢迟到。即系譬如我举个例，早期咧，即系当我仲未学会千锤百炼嘅时候啊， 系 咁对方迟到，咁我梗系会黑面啦，或者系唔系啊嘛？喂，半个钟咯，喂唔系啊嘛？九个字咯，咁但系咧，对方咧就会用翻一种。你而家咪等我一陣都唔得啫，即係類似咧好多即係五十幾萬個藉口啦。咁後期再演變到就係、是、喂我同你一齊好大壓力啊！你要我守時，我好大壓力喎、啊。 一去到壓力講完噶啦， 係啦，冇錯啦，一個壓力就大家冇嘢講。 因為唔係因為愛情啊， 係啊， 係因為壓力啊， 係啦、啊，因為去到呢啲係啦，咁即係話咧，你又唔鬧得，又唔催得我，連催都有壓力、啊。即係譬如舉個例，約咗四點。喂，搭衫都未到，咁你发个短信问你去到边，都好合理啊，系咪先？唔得， 好大压力， 好大压力。 喂， 系啦，咁即系话咧，我只能够咧，就嗱、是、呢、這个就系焗住练靶场，唔系焗住试练场啦。我就由一个咧非常之冇耐性嘅人，就被另一半咧，即系喺历年嚟啊，不断去搓圆揿扁，慢慢咧就变成咗一个。唉，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 即系迟啦，迟啦。咁我当然啦，即系人生苦短，我哋啲时间冇由白等噶嘛。咁啊，嗱喺上一个年代，即系仲未有手机，或者小弟都仲未有好多即系 通讯设备， 通讯设备嘅年代咧，咁其实喺条街度等真系好惨嘅。即系如果你譬如遇着可能喺呢啲冇冷气嘅地方，你又冇嘢，你冇咗手机，咁你做乜咧？咁我曾经试过带本书出街睇啦。有一段时间我系经常带住一本书，就系、是、因为慎防另一半迟到。咁你都搵啲嘢做下，你喺度望，因为等咧通常就系会另一个人咧越等越躁噶嘛。因为你冇嘢做嘛，你又唔知几时嚟，对方又唔逼得，又唔可以追，又唔可以催，系咪？咁啊呢啲又好钳啦。好啦，到即系后来当有呢个手机嗰阵，咁啊好咗好多嘅，因为手机能医百病啊嘛，即系无论你打机又好，你睇社交网络又好，咁跟住即系各样啦，好啦，咁你 你消磨時間咧， 或者你行開，起碼聯絡到嘛件事。 係啦，冇錯。 即我約咗你喺電台門口等嘅。咦，你真係有啲時間，我不如過隔離飲杯咖啡先， 或者我落艇天坐一陣，打陣等，係咪啊？咁都得啊。好啦，咁亦都因為咁樣咧，我就開始咧善用小弟嘅座駕。其實我而家部車咧，主要嘅時間咧都係坐喺度，我嚟等人嘅。 係， 即係我係一位司機嚟嘅嘛。 即饅頭媽都經常遲到。 我冇咁講。 冇啊！ 港人呢啲就港人就港人就壓力㗎啦，你明啊？ 難道你有車第二個女人？ 你啲。 嗱兩嗱 小心啲啊！ 今日又翻嚟領嘢啦，即係我想講咩咧？由於咧，我好想即係再善用我嘅等待嘅時間我已經發現到我的生活入邊啊，係經常花咗時間係等待嘅。咁我咧覺得打機啊，即係掃社交網絡咧，我都覺得 浪費。 哎呀，所以我將我嘅座駕逐步改建成一部可以用嚟瞓觉嘅车，如果大家有坐过我部车就知道，我个车好多枕头嘅， 系真系。 有一段时间有被添嘅，嗰张被点嚟咧？张被咧唔好讲低，唔讲得添。总之一张被，张被唔讲，因为一个唔讲得真系。依家喺咪后先讲，因为有啲冷气被好冚嘅，但我唔讲得点样得到张被。咁咧，我成日咧而家上网咧。就搜尋嗰啲即係淘寶啊咩拼即係好多多嗰啲 啊，多啊係啊， 如何啊讓你嘅座駕嘅座位嘅司機位啊 更舒適、 更安睡啊？我有嗱，我有咩咧？我有幾樣嘢。第一，行住條，因為咧你嘅車挨低張凳咧，佢唔係平噶嘛， 係 即係佢始終有個角度噶嘛， 即係未去到180度啦， 冇錯啦， 始終都要140度。 我就有一個係專係我嚟墊住條腰嘅， 哦， 此其一， 舒服。 好啦，咁你咧？个头同埋嗰个即系嗰个椅背同埋嗰个头个枕中间咧，佢有一条坑嘛， 系有个空隙嘅。 我又有一个咧，专系我嚟晾住条颈嘅。仲有一个好重要，喺港台嗰啲朋友，有阵时我早翻嚟咧，我都喺个车度瞓一阵噶嘛。咁你会发现有条友咧，可能即系咪即系中毒啊咁样样咧？我其实系有个头罩啊，笠住对眼啊，因为最喺白天之下，令到一个人瞓得唔好嘅就系阳光 ， 所以我亦都系有一个好。非常之好，亦都好耐用嘅一啲嗰啲 眼罩啦。 咁你谂下，我仲有被添，有阵时仲有啲零食啊，有爵士音乐啊咁样样咁所以而家咧，我另一半教起我嘅事就系咧，我唔在乎噶啦。有阵时甚至乎我开始觉得唔紧要啦。 你都幾舒服啊！ 我都想瞓，有陣時瞓到好冧，即係冧到咧個車窗咧係有嗰啲霧氣啊！我試過俾阿 Sir 敲門㗎，喂你冇嘢啊嘛？我話咩？冇嘢，我等緊人，等緊，即係話喺嗰啲標位嗰度咧瞓到咧部車唔知開個冷氣撳錯掣，總之有好多霧氣啊！以為嗰條友咧唔知係咪懟咗嘢啊定係各樣，所以我非常之多謝我嘅歷世歷代嘅另一半教曉我嘅事就係耐心梗。等待，好好去善用等待嘅时间。瞓唔着落，咪打下机睇下书咯。再唔系好似我哋呢啲日理万机嘅人，其实喺架车度瞓一阵都几开心噶。 但愿再化，何以忘掉伤感？季节变迁了，始终不改我心。但愿你未在人生中消失。抹掉眼泪，为你再等，时日渺渺，细枝将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爱着你。望你前来和我接近，花也好，花亦是，似在说，无望也不要紧。我愿意有日会，一觉苏醒，这梦会变真。你若有一回来，重新。这心深深 细数天天变更，动物作伴未能开解痴心，暗地里又怀疑你在等，是一面面细枝将衬，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人。 所以方天下之间咧，其实有好多咧关于等待嘅歌，我好明白嘅，即系等嘅心情咧，我谂我可以拍几出戏都得啊。咁但系我而家咧就学会咗点样好好去享受等待嘅时 间 ，enjoy yourself 嘛， 休息是为了行更远嘅路， 系爱一个上一课嘛。 除此之外，即系小弟都将呢个德国人教接衫嘅片段咧， 好好啊， 摆咗喺上网嘅，系啦， 反应点啊？ 大家话 唔系嘛？系好啦，咁啊。今晚祝大家好运啦吓，系翻去啊！你冇乜嘢嘅，你表扬女朋友。 系我冇乜嘢嘅，我点啊？好， 一哥系另外 我 OK 嘅，我打完大佬嚟噶嘛， 系咪啊？哦，我唔讲啦吓，好啊。我而家喺咪后解释咗张被，张被真系不得了啊！真系好，真系有被嘅吓，系好啦。咁啊，我哋翻去咧，我哋现实嘅生活当中， 因为 一台全运会啊， 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啦，为咗迎接第十五届全运会，香港电台第一台举办一台全运会问答游戏又嚟啦。咁啊，今集咧系由港式生活馆考我哋嘅，一齐听下问题先啦。听咗啦，咁就系讲起咧呢个今届全运会嘅篮球男子。22岁以下组的赛事会在哪度举办呢？香港承办的 A 香港体育馆即是红馆， B 伊利沙伯体育馆即是 E 馆，同埋 C 启德体艺馆即是启德体艺馆。究竟 ABC 哪个地方呢？我们不如即刻听下答案吧。 我们两个都是选 简C 启德体艺馆。 发哥就是说是 B 是 E 馆的。 我选 A。 但好似 你选 A 啊？ 是啊，咁咪睇下啱啦。 好，嚟啦。 一台全运会， 重复今集问题，请问今届全运会嘅男子篮球22岁以下组喺香港边一个场地举行呢？等港式生活馆嘅冯蓉蓉话你知。 正确答案系 A 香港体育馆。篮球男子22岁以下组别赛事将会在11月10日至20日在香港体育馆，即是红馆举行。今次亦都是红馆自2017年后再一次举办篮球赛事。香港体育馆俗称红馆，1983年正式启用。它除了是演唱会圣地，在红馆举办过的体育赛事多不胜数。例如在2009年曾经举办过东亚运动会的赛事和闭幕礼，而在1999年还举办过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还是红馆第一次举办游泳赛事。讲回今届全运会，篮球男子22岁以下的赛事就在红馆举行。喜欢篮球的球迷千祈不要错过亲身入场感受大赛气氛的机会啦。 一台全运会。 哎呀，原来是 A 喎。 是啊，咁就是呢个嘅香港体育馆，俗称红馆，咁都系唔同流行歌手嘅演唱会圣地啦。咁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曾经喺呢个地方都举办过十大中文金曲呢、這个即系全港其中一个最重要嘅盛事咁样。 一定系啊，系啊， 系啦、 啊。系啦，有所知识啦，总之就喺红馆举行啦吓。 系啦，咁啊嚟紧咧呢个一台全运会啊，下一集咧就会喺星期六10月18日，即系嚟紧星期六啊，一台运动会嘅主持啊会接受挑战噶。 系， 咁啊系会由 手下留情派出刘伟恒考佢哋， 系咩？ 系、 哦、 啊， 哎、考咗未噶？ 我唔知你、 啊，仲有时间考啊！ 啊，真系人生啊！如果能够喺红馆打翻场篮球比赛、哦，真系不得了，真系未试过。即系我最多都系去到喺嗰啲即系体育馆，唔系体育馆，即系嗰啲文娱中心咧、哦，有时北角场嗰啲啦。即系有阵时我都谂啊，如果能够喺一万几千人都唔好多啊，或者而家喺即系湾仔收队咪有个场嘅，即系甲 A 联赛。如果喺嗰啲场打一场波都几开心，不过人生真系未试过。 同台长试下申请下搞个手下留情篮球赛咯。 对边队啊？ 对一台全运会啩。拜拜。